有需要还原吗？ 你，我没有办法替你决定这件事情哎、欸。 可是因为有人问，就是要不要还原？ 可是你在私讯的时候，你没有回应他 吗？我当然没有回应他。我如果自己还原那些对话，给他不是一样性骚扰吗？有病是不是啊？ 没有，我怕反而你会被性骚扰回来。 嗯，不要，妈咪啦。 大家 好 为什么 啦， 不放过 事 你？ 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呢，他很认真听《二 D 日记》，然后他听到有一集《丢脸日记》。然后做爱中千万不能发生这种糗事。 对， 然后中间有一段佩奇就分享说，他朋友有分享过经验，就是做爱到结束的时候，不小心叫男生要射的时候射到 鼻 鼻孔这 孔。 样。然后我就问佩奇说，在什么样的位置射到鼻孔？然后佩奇就说，哦， 靠 可能是 近 靠近 脸， 脸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收麦讲了一句话，然后我就再开麦，然后就大笑。我就说，等订阅破百的时候，我再还原这句话。殊不知现在已经140几了，我就想说，就有听众就是私讯我说，所以丢脸日记那一句要还原吗？我想要听这样，然后我就有点害羞，想说， 没有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很骄傲的想要讲这件事情而且你那个表情是骄傲。 等一下，等一下，我澄清一下哦，还原那件事情是 距离啦， 距离，距离，距离。 对，我真心觉得你的骚扰会越来越多 好，那就不要讲。 就不要讲，我们还录给你们听，就说哦，我 好， 们 那就不要。Sorry，我那时候就口误，谁知道这么快就破百啊？而且我当时以为破百就会忘 而 记， 且我们常常就是在刚开始录那个 很爱 podcast 的时候， 呛 很爱 虾。 乱呛呛说，如果破百，或者是500或200，或要干嘛之类的，但我们真的都会忘记 好，那我跟你讲，那个丢脸类型那个消音的，我不怀孕的原因，我觉得有点太 over，就是我怕我自己负荷不了，你们也负荷不了。 他怕他负荷不了大家的思绪 OK，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三鸡救婚姻那一集，我要澄清的是，你们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很爱选择自己要听的东西，因为我那一集明明到最后我就有说我们今天就是站在一个正方跟反方的角度来聊三鸡救婚姻这件事，而且三鸡救婚姻那三鸡在我家就是不适用，我也有说如果。我的另一半愿意跟我协调做家事，我当然很乐意跟他协调。你们都只是听完之后觉得一副我好像就是一个， 9:1，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听众 JoJo， Q 到了，Q 来 到了。 ，JoJo，你听好。据说你跟 Peggy 讲说，你听完三期最后一那一集之后，他说什么？ 他说他绝对不会找你当他的另一半。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找你啊。干嘛？你以为我想找你？你有问过我的意思吗？我也没有想要找你当我的另一半。你话这么多。OK，今天花了5分钟澄清三件事情，就是我就是比较 S，但我愿意做家事。我遇到我爱的人之后，我们两个如果他跟我塞奶、跟我协调，我都很乐意做牛做马。但前提是你要让我觉得哦，好啦好啦好啦，我就觉得呵啦，就是就做。我不是完全就是个废物，好不好？我只是站在一个反方的角度，觉得三 G 救婚姻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吗？在 刚刚的那一段，我会先 吵死了。 刚刚那一段，我等一下就是你输出之后，我会先把这个音档截下来，就截刚刚那一段。 你说呛下九九那一段 没有没 吗？ 有没有没有呛下九九完说，你说你会就是可以跟你协调， 我会， 然 真 后 的。 就是你 OK，就是如果要做的话也是 我 OK 啊，我 OK， OK 我 OK。我跟之前交往过对象，我还会刷马桶跟刷浴室，真的啦，不用弄菜，而且我刷得很干净，整个在发亮。感觉都可以出 老板就 租， 一人一间啊，PK。 我是真的，可是对于折衣服这件事，我就真的比较不拿手，因为我折起来都很丑。所以如果另一半愿意折衣服，我当然 就 那你 可 可 以。 以洗衣服 我可以 跟 洗衣 晒衣 服啊， 服。 我可以洗，我就说我家的衣服都手洗，所以我住外面我的衣服也都手洗啊。 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啊。 所以我就是会做嘛。啊， 哦 如果我的另一半跟 ，OK。 我协调好之后，就是什么一起洗衣服很有情趣，我就觉得哦，好啊。 我诧异的眼神 对，你们不要再误会我了，好不好？九九，我也没有选择你当我的另一半，祝你幸福。 好 crazy 好 哦！ 啦，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y Diary》，今天是西元2020年的5月5号，今天是立夏哦，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立夏的20节气当中就是很热的那一天，所以我这 对， 两天脾气都很暴躁。 但我今天穿得很立夏。 你每天都穿得很立夏。 OK thank you。 对，好，我们今天要聊比较感性的主题。但我发现我们最近感性的主题有点太多了、欸、 是你在剪辑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多，但是我我觉得还好。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得不到的永远最好吗？ 得不到的永远最好吗？对啊，你觉得咧？ 嗯，对，对 对嘛，好， 谢 谢 大 家。You got it, you got it。 得不到永远最好，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就很贱，他说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有一次 Peggy 就跟我、 哦、对 你有跟我讲这句话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很狠的，也不是很狠，我就是跟他回说偷不着，偷不着就不用来找我，因为 他不喜欢偷，他不喜欢偷又偷不着，他要偷就要偷着， 都要偷着。我就跟Peggy讲说，你让我偷又让我偷不着，我就会就、哦、我就觉得不要，我就觉得哦，对方可能就没那个意思，就算了这样。 嗯，因为就是要偷着的那个过 程。对啊，你就是要让我偷不着之余，到最后又偷着，我就觉得那个才会有一种哦， 那就是一种征服的快感、 啊。对啊，所以得不到永远是最好是真的啦，因为你就是有一种需要去征服的感觉。然后在感情当中很容易我们就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遇到喜欢可是好像不能去喜欢他，这件事情是非常辛苦的。你有喜欢过无法在一起的人吗？ 有。可是你像这种状态的话，对方反而会被你当成男神或女神一般的崇拜，所以其实那种就是一种追偶像式的感情。 可是偶像跟喜欢好像不能摆在一起讲啊。 对，但是你常常就是因为你得，哎、欸，你知道，其实这在心理学里面，这是一种闭电效应、欸，哎， 什么意思？ 就是喜欢、嗯，但是就是你又得不到，嗯，就是你喜欢上那种得不到的。 可是这个应该有几种状况，是你喜欢他，对方不喜欢你，摆明就是不喜欢你，这种的得不到，跟你喜欢对方，但你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你，他又很喜欢跟你喵姐，你喵姐嘞。 哦，对，就是有很多种状态， 很多种。我最讨厌的是第二种，就是不讲明，就是到底 暧昧啊，但你又很爱啊， 我又很爱暧昧，我很想这样喵姐喵姐，因为不用负责任。完蛋，我又要澄清。 你要不要先关麦啊？ 不是，你知道我录这个节目录到现在有个瓶颈，你知道这件事吗？啊，我没跟你讲， 没有，你们 我今天要来电台之前，我不讲到哭啊，因为讲到瓶颈，感觉我录这个节目，我今天来电台洗澡之前，我就在想，我就说，我心里就想说，我录这个节目，我录的有点瓶颈，因为就是讲太多自己的真心话，变得现在不能不讲真心话，你懂吗？ 那 就是我 角色 切换不过来。 可是我们之前就会讲我朋友啊。 可是到后期 没有，反正就是都是我们的朋友哦，好不好 ？OK， 我喜欢暧昧的。OK， 自己转回来。我喜欢暧昧的原因是因为那一种若有似无的感觉，我觉得很棒。也不是不用负责，就只是觉得那种感觉很棒，这样子啊。那像我刚问你那题，有没有喜欢过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通常我如果喜欢的那个人他摆明就是不能跟我在一起，我就会自己稍微沉淀一下，就是能不能继续跟他联络。如果我觉得我没有想要继续跟他联络，那就算了。那如果还可以继续联络，就可以，也许可以发展成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少见面但是可以联络的朋友的关系，我也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那就是退而求其次啊。 对， 对不对？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人在你心中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地位存在， 因为得不到的反而会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因为你就是你喜欢他，可能就是你觉得他可能就是假设这个人他是温柔婉约的，那这是喜欢，就是没有得到他之前，可是得到他之后，你反而就觉得他就是无趣。 我跟你说。我也真的要想要讲这个， 是不是？ 有时候两个暧昧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好像他很棒，他很完美，各种都是感觉很符合自己的要求。可是得到了，但所谓的得到是什么？有可能就是两个人交往了， 对。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 对， 两种可能嘛。然后两个人如果交往，但还没有发生性关系，你会突然发现相见不如怀念，就是。以前他很美好，可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发现他好多小小的坏习惯，或者是什么习惯是自己真的看不顺眼的， 会瞬间 Darky 真的，然后就会想说 啊，不是之前就是还很热烈的在追求吗？ 对、啊。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褪下那一个神秘的面纱之后，就是赤裸裸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嗯， 好像不是我当时想象的那样。 对，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不是我今天要 cue 的歌。 然后另外一种是，如果已经暧昧完后已经上床，发现不太对，那就是性事不合吧。对, 对, 对， 就性气不合。 性气不合就是这两种可能。那为什么得不到的反馈，让人家觉得会想要？不断的回忆跟想起， 哎、欸，这就是在心理学，我刚刚就说了，这在心理学里面，这叫闭店效应，嗯，就跟女生 哪个闭哪个店， 闭店乖点， 哦，闭店， 对， 闭店， 对，乖点，嗯，因为这跟女生抢限量是一样的，嗯，然后但我那一种是你很喜欢这个人，嗯，然后你也觉得他很有才华，他各方面或者是甚至就有可能就是哎，你们在各个方面都很契合，嗯，多个个，多个个，我要让你们自己想象。 然后呢？ 然后就也有朋友会问说，就是哎，那你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吗？嗯，我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像是这么有才情的人，他们常常就是会在感情上面会没有定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知道。 你这样讲很不公平。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用自己的感觉去评论别人，或是下定论。你这样搞不好会错失你一生的爱耶。 哎、欸，也没有哎、欸，但就是因为会有各种的状况去衡量。因为 什么状况？ 就譬如说， 我听听看。 就譬如说，哎、欸，他也许 我最近很爱拍桌，因为我觉得拍桌很爽。 他最近真的立夏到了，哎、欸，我想要宁夏，可以吗？ 下次上节目我要喝菊花茶降火气。好，什么状况？ 就也许就是，哎、欸，你曾经在他有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可是他也还没有断绝跟你的关系的时候。所以就会有人问说，那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吗？你就会觉得就是 会怕， 会，对， 你会怕你成为正宫之后，他会不会也在私底下突然出现另外一个跟你当时很像的角色？ 对， 哦， 就是会有各种的状况。所以就是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你就不见得真的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在你心中就还是一样，就是觉得他很有才情啊，很幽默啊。 我觉得这一种的得不到是心中的一点遗憾、欸、会觉得有一点点回想起来会有一点点甜，但是有一点你觉得啊好可惜哦。 就像这、欸、其实那个当年就是有张爱玲就有一部非常红的这电影嘛、嗯、红玫瑰与白玫瑰，嗯嗯嗯嗯，对不对？就是他后来就是他里面就引述一段，就是也许每一个男人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嗯、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娶了白，然后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哦、然后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跟你说， 是不是？ 是，给张爱玲掌声。 好， 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两个给他掌声？他还需要我们两个给他掌声？我觉得我听起来意思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一个，你走到了若干年后，你回过头看，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咋等一下酸脸 我 起来？ 我在，我在，这个就像是你有了现在一个家庭，然后你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你的初恋情人，然后你就想说、嗯、啊，打招呼，想说哎。欸，如果我当年娶的是你，不知道今天会是怎么样， 搞不好更惨啊。 对 对啊，所以真的不要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之后，会有很多事是无法发展，就无法控制的发展下去。 对 对，我觉得选择 了就，对，真的是这样、欸、 选择了就选择了。 如果嗯 嗯，虽然在听节目的你，或许你现在心中有一个、嗯你曾经得不到的人，你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啊好可惜。我跟你说，那件事就放在过去就好了。如果你现在身边有另一半，你现在身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就不要再想那些，因为那些就是你过去的回忆而已，好不好？醒醒、 欸、什么叫那个很可惜，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把扭转那个可惜的话，我跟你说，你的未来会更可惜。 因为有很多事是 你没有看见，你没有去经历过，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曾经那个很可惜的人，现在到底值不值得你可惜。 得不到的永远最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刚刚就是冷笑为一堆，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就是到这个得不到的，我到底要不要努力去得到它？ 嗯， 还是我对，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反过来问你自己，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 嗯， 对，因为需要的话，就是你必须真的是一定要拥有的话，你才会觉得是。嗯， 才会开心，才会满足，而且是你生活必须要有它。 对、嗯，然后想要的话，就是一个奢侈品的概念 啊、嗯，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征服这个人的感觉，嗯、这样而已。 对，就是你只是纯粹为了想要得到而得到。 嗯哼，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这就跟买东西都是一样的概念。 嗯， 对，不要浪费我们的金钱，但是也不要浪费我们的感情。 嗯。好，所以听完这一集，你们就自己去思考看看你们是需要还是想要吧。然后我最后还是觉得，过去既然得不到了，现在就是把它放在回忆里，好好的怀念，好好的想念就好了。 缅怀。 是的。 没有办法参加他的婚礼，但也许你可以参加他的葬礼。 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追踪我们，也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二 D 日记都可以听得到我们，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都可以来找我们，我是阿昌， 我是 Peggy，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